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刘超，目前在金山西山居担任技术经理，很高兴通过这个专栏跟你一起讨论 Java 性能调优这个话题。开始之前呢，先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多年前啊，我加入了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，刚进入的时候呢，就以996标准参与了新品研发。那个时候公司业务发展急需互联网产品，留给我们的时间呢也特别的短，4个月新产品上线了。开始吧还算顺利，但是呢有一天晚上系统突然就瘫痪了，重启之后呢这个问题仍然会无规律的重现。我记得呀，当时运维同事呢立刻就写了一个重启脚本，定时排队重启各个服务，但是呢也只能是做到治标不治本。我当时是主力开发，就和公司的系统架构师一起来排查问题。这个架构师呢一看就是个老司机了，轻车熟路的就找到了问题。他先是通过各种 Linux 命令在线上环境查看性能指标，再 dump 出日志文件走查代码，最后定位问题。后面呢就是分析原因，制定解决方案，更新版本等等一系列操作了。那也是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性能调优的重要性。后来的几年里呢，我又陆续参与过物流、电商、游戏支付系统的研发。这些项目呢都存在一个共性，那就是经常会运营一些大促以及抢购类活动。活动期间，系统要保证处理请求业务的严谨性，还要经历短时间内高并发的考验。我也一直是处于性能调优的一线。常言说呀，实践出真知。那么这些年在生产环境当中遇到的事故不少，很多坑呢也是一点点踩平就走出了一条路。这个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实打实的经验，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专栏分享给更多的人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交流和探讨。关于性能调优，我先来说说我的感受啊。 Java 性能调优不像是学一门编程语言，挺难通过直线式的思维来掌握和应用，它对工程师技术广度和技术深度的要求都挺高的，我想你肯定也有体会。我们身处互联网时代，现在一个简单的系统呢，就囊括了应用程序、数据库、容器、操作系统、网络等技术。线上一旦出现性能问题，你就得协调多方面组件去做优化，这就是技术广度。而很多性能问题呢，又藏得很深，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代码，也可能因为线程池的类型选择错误，还有诸如此类的很多很多原因。可是呢，归根结底考验的还是我们对这项技术的了解程度，这就是技术深度。很显然啊，性能调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呢？接下来就跟你分享几点我的心得。第一点，扎实的计算机基础。我们调优的对象不是单一的应用服务，而是错综复杂的系统。应用服务的性能可能和操作系统、网络、数据库等组件相关，所以我们需要储备计算机组成原理、操作系统、网络协议以及数据库等基础知识。具体的性能问题呢，往往还和传输、计算、存储数据等相关，那我们还需要储备数据结构、算法以及数学等基础知识。第二点，习惯透过源码了解技术本质。我身边呀有很多好学的同学，他们经常和我分享一些从技术论坛或者公众号上学到的技术。这个方式就挺好，因为论坛上面的大部分内容呢，都是生产者自己吸收消化之后总结的知识点，能帮助我们快速获取、快速理解。但是呢，只做到这个程度还不够，因为你缺失了自己的判断。怎么办呢？这就需要我们能够深入源码，通过分析来学习总结一项技术的实现原理和优缺点，这样我们就能更客观地去学习一项技术，还能透过源码来学习牛人的思维方式，收获更好的编码实现方式。最后一点是善于追问和总结。很多同学在使用一项技术的时候呢，只是因为这项技术好用就用了，也从来不会问问自己为什么这项技术可以提升系统性能，那对比其他技术它好在哪儿，实现的原理又是什么呢？事实上，知其然且知所以然才是我们积累经验的关键。知道了一项技术背后的实现原理，我们才能在遇到性能问题的时候做到触类旁通。 综合这三点心得呢，我也就想清楚了该怎么交付这个专栏。先说一下我的设计思路吧。在这个专栏里呢，我将会从实战出发，精选高频性能问题，透过 Java 底层源码提炼出优化思路和它背后的实现原理，最后呢，形成一套学完就能用的调优方法论。这也是很多一线大厂对于高级工程师的要求。最终呢，就是希望你能通过学习这个专栏快速进阶。那专栏具体是怎么设计的呢？结合 Java 应用开发的知识点，我将内容分为了七大模块，依次详解 Java 应用服务的每一层优化实战。下面来简述一下，你也可以向下滑动文稿至末端看的话呢，可能会更清晰一点。模块一，概述。在这个模块里啊，我会为你建立两个标准，一个是性能调优标准，告诉你可以通过哪些参数去衡量系统性能；另一个就是调优过程标准，带你了解哪些调优策略可以复用，排查性能问题，然后解决问题。模块二， Java 编程性能调优。我们都知道 GDK 是 Java 语言的基础库，熟悉 GDK 中各个包中的工具类可以帮助你编写出高性能代码，所以这个模块呢，我会从基础的数据类型讲起，也会讲到容器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的调优，还有现在互联网系统架构中比较重要的网络通信调优。模块三，多线程性能调优。目前大部分服务器呢都是多核处理器，因此多线程编程的应用广泛，为了保证线程的安全性，通常会用到同步锁，这会为系统埋下很多隐患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多线程高并发带来的性能问题，这些内容呢，我都会在这个模块中重点讲解。模块四， GVM 性能监测及调优。 Java 应用程序是运行在 GVM 之上的，对 GVM 进行调优可以提升系统性能。这个模块里啊，我会重点讲解 Java 对象的创建和回收、内存分配等。模块五，设计模式调优。在架构设计中呢，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些设计模式来优化架构设计。这个模块啊，我将结合一些复杂的应用场景，分享设计优化案例。模块六，数据库性能调优。数据库最容易成为整个系统的性能瓶颈。这个模块中呢，我会重点解析一些数据库的常用调优方法。模块七，实战演练场。前面讲到的六个模块的内容都是基于某个点的调优，现在啊，是时候把你前面所学都调动起来了。所以呢，在最后的这个模块，我将带你进入综合性能问题高频出现的应用场景，学习整体调优方法。现在纵观整个专栏，以点带面，目的就是交付给你一套学完就用的调优方法论，让你在遇到性能问题的时候能够调动所学，触类旁通，技术水平更上一层楼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觉知此事要躬行。这个专栏从实战中来，也希望你能够应用到实战中去，最终在学习的基础上融会贯通，补充完善，形成属于你自己的一套调优方法论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期待在下一讲和你共同开启一段新的旅程。你可以在留言区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聊聊你目前的工作学习情况，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在 Java 性能调优上的痛点，我们认识一下，也方便呢我以后能有针对性的为你讲解。最后也感谢你的信任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和你一起实现完美。